肩膀，陪我在以后流浪。可青春就是这样，流着眼泪鼓掌。那是最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。命运一声不响，等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。

吵大闹，我们分手，我们和好。婚礼现场播放的视频，我竟然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曾经吻我的人，此刻却在众人面前理所当然地牵着另一个人的手。三生有幸遇见你，从此是真的失去了吧？生命中再也没有这个人了吧？不知道你还会不会想起这个坐在角落里的红裙子姑娘，还会不会想起曾经撞上一个扎着马尾辫迎着风在雨里跑向你的人，还会不会想起那个说三秒不回答就牵走的故事。只是不管我们最后生疏成了什么样子，你忘了我的名字也好，忘了我说过的故事也罢，剩下的路我就不陪你走了。今天真的很帅，也开心的像个捡了玩具的孩子。分开两年了，700多个日日夜夜都过去了。婚礼很好，和我们当年说的一样，教堂里绚丽多彩的玻璃，美丽的花球，可爱的花童和有着花白头发的司仪，温暖的阳光从玻璃里透过来，我看到的每个人都在笑着说祝福。你穿着白色的衣服和皮鞋，定定地立在那里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达达朝你走过来的新娘。这一刻好熟悉，司仪问你愿意吗？一秒，两秒，我愿意。你终于还是放下了，放下了我。今天的一切和我当初想的一样，只是你没有等到第三秒，我也没有苦苦地站起来把你牵走。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真的想把全世界都撕碎了，然后带着你远走高飞。我今天穿礼服的时候突然想起我们分手的那个下雨天，第二天武汉的樱花全开了，特美。刚才那司仪问我你愿意吗，我特害怕你会刷地站起来，因为我怕的是我会拉着你然后带你离开这里。可是你再怕就也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了，漫不经心地走进我的生命，然后穿上西装成为了别人的新郎，只能将我时装了。把自己的感情就自己收拾吧，你好好生活。2017年真正要走的那次，我们生是最小的，没有大吵大闹撒泼打滚，我和你就到这里吧。从教堂出来阳光耀眼，我觉得恍如隔世。我知道那个人也热泪盈眶，我知道我在和我的青春告别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也许我还有很长的时间来忘掉你，长到若干年后我还是别人的伴娘，然后在抢起花球的那一刻仍然想起23岁那年闯进我怀里的脸。 当天地昏暗，低温自心，信念总未下沉，知道日出会近。当天温自心，信念总未下沉，知道日出会近。

姐，你好吗？我姓陈，尔东陈，很普通的姓氏，是这家咖啡厅的主人。我记得你每次都坐在咖啡厅的同一个位置，点一杯美式。你从不远处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到我的咖啡厅里来，只需要5到10分钟的步行路程。大半年的时间，我已经数不清今天是第几次见到你，但我很清楚记得你每次的穿着，端庄不一的白衬衫，配上一条 A 字短裙。瓦基写字楼23层的室内温度常年保持在25-26度，怪不得大夏天你也带着外套。你好奇我是如何知道的吗？那天你带你同事来咖啡厅，趁你去洗手间的空档，我找你同事旁敲侧击的，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我只是想多了解你一些。哎，其实你介意也好，总好过你从不曾注意过我。今天你进来，手上抱着大堆的文件，瘦弱的手臂几乎难以承载文件的重量，我多想伸手替你接过重担，然而一如既往，你披散着发，发梢毛茸茸的，顶光灯倾斜，整个人都仿佛沐浴在金色的光晕下，低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你在想些什么呢？我要怎么做才能抚平你皱起的眉头，洗去你满身的疲惫，卸下你心上的防备，告诉我该怎么做才好。我将咖啡递给你，得到的也仅仅是你的一句谢谢。可是你不会知道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将近30的大男人竟也会是像18岁的少年那般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夜深人静的时刻，分外想念你清瘦的面庞，略显苍白的皮肤，还有你皓月般的手腕下隐隐淡青色的血管，血液在你体内静静流淌，与你而言擦肩而过的遗忘，在我心上就成了惊涛骇浪。你更不会知道，自从发现你喜欢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，我就将那个位子预留，只为下次你的到来。寻寻觅觅，兜兜转转，数十年的光阴白驹过隙般无暇而过，身边好友悉数结婚，只留我一人在这个偌大匆忙的城市。因为有你，即使我们交流的时间少之又少，真正有意义的话也未曾说上几句，却也温暖异常。可能有人会说我疯了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很清醒，清醒地知道自己爱上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。据说世界上同一时刻有20000的人与我是绝对般配的。对于感情这件事，遇到的时间很重要，我相信你就是我那幸运的20000分之一。低头小姐，你说呢？ 嗨，我叫子望，望向远方的望。20多岁的年纪，如今一双眉眼却有了提不起任何兴趣的黯淡。我忽然有些恍惚，镜子里的人是这样陌生，陌生到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仿佛大梦一场。重新坐回咖啡厅靠窗的位置，窗外都是路人，行色匆匆，神态各异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竟爱上了观察路人。 现在想来，大概是从我变得不像自己时开始的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同学们勾肩搭背寒暄道别，玻璃酒杯碰撞之下，金黄色的酒液飞溅，多少人以为是人生的冲锋号角，可又哪里知道，其实那只是年少时梦境破碎的声音。我也曾和大家一样背井离乡，来到了最繁华的城市。儿时父母常常教导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八字真言我奉行到如今，终于长成了长辈眼中成功的模样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爸妈已经不再担心我的学业问题，转而担心我的人生大事。今天隔壁陈叔叔家的小伙找到了对象，明天楼下王阿姨家的闺女订了婚，可是怎么办呢？这么多年，红唇、西装、高跟、笔记本电脑已经充斥了我的生活。站在24楼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楼底下车如流水马如龙，红尘软帐千千万万，我几乎都以为我已经成为了那个我自己要嫁的男人。这样多年光怪陆离的生活依旧，却从没有哪一个人问过我，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，真的。喝咖啡倒是近年才养起来的习惯，当加班熬夜成了常事，咖啡变成了最佳拍档。喜欢来这家咖啡厅，并非是咖啡有多好喝，而是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戴着个黑框眼镜，每次斯斯文文的，说起问候的话来，声音竟然格外的好听。他似乎很热情，对待每一个客人都笑脸相迎，让人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不忙的时候，他会亲自为人端上咖啡，以及将新做的蔓越莓饼干作为附送。他的指甲修剪平齐，手指指骨分明。我好歹也看过不少书，不说学富五车满腹经纶，但成绩也对得起语文老师。可是现在竟只能用美丽这两个字形容那双手。一个满身咖啡香的男人，就像冬日里的阳光，暖融融的窝心。中学语文课文里写道，世之耽兮犹可说也，与之耽兮不可说也。这大概的意思就是，男人沉醉在声色犬马当中，仍有回旋的余地，而女人却往往是无法自拔的那一个。一个点头之交而已，我劝诫过我自己，可是那位咖啡先生身上的咖啡香似乎能穿云破月，不断地引诱着我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到这儿来。然后你问我然后发生了什么吗？然后就再没有然后了。我与他，他与我，都只是一个过客而已。外面骤然下起了大雨，隔着一层玻璃似乎都能闻见泥土的腥味儿，以及雨水潮湿。